第142集，赵斌瞪他， 你上次痛的时候没交代你，高蛋白的东西、海鲜、啤酒都要戒了。 他想了想，补充道， 现在有新的一些研究，果糖、玉米淀粉也会诱发痛风，所以含有果糖跟玉米淀粉的东西要少吃，水果少吃，蛋糕、奶茶这些对你都是危险食品。 病人发出一阵哀叹， 我是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 没意思就去支援武汉建设吧。 病人赶紧摆正态度， 哎，没有没有，医生，活着还是有意思的，我记下你的话了，我努力改正生活习惯。 送走病人以后，赵斌脱了防护服放在专门的区域，回到住院总值班室休息。防护服现在仍然是紧缺物资，还没有充裕到一次性使用，现在的要求是一天换一次，即使这样医院都还有些心疼，毕竟一天接诊的病人也不多，急诊一天就要消耗两个，住院总用的少的都干脆改成了两三天换一个。刚在值班室坐下，手机就响了，是科室打来的。 赵师兄啊，谢晓东那个抽调去定鼎医院的事，今天接到了通知，就是明天他就过去支援了，所以那个你这个月啊只能继续先做着住院总，反正我们把时间都记好嘛，你们总共加起来都是六个月就行了。 赵斌也不能有什么异议，这个特殊时期排班都不固定，这种突发情况随时可能出现，这是需要他们的时候，每个医生都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和负担，他不能苛责医院或者国家。他应了一声， 知道了， 和对方说了再见便挂了电话。工作他没有怨言，但是对罗明瑶只有再次说抱歉，这个月又不能多一点时间在家陪他。他打开手机给罗明瑶发消息， 瑶瑶，这个月又要继续的住院走了。 二月过得很快， C 市的疫情已经出现拐点，现有确诊病人人数稳步下降，但武汉那边每天确诊人数还在不停上升。国家发布了第七版新冠肺炎指南，诊断标准分出了武汉地区和非武汉地区，医院反复学习考核。 C 市疫情放缓以后，三月份 C 大附院逐步恢复了普通门诊，但是现场挂号仍然关闭，只能网上预约挂号，每天门诊严格限制人数，避免出现医院内较多人聚集的情况。院感科的人员每天在各个门诊病房内巡视，随时考察门诊医生新冠防治相关知识，还可能随机抽查防护服穿脱，搞得全院都很紧张。赵斌三月初都还没能下老总，这个老总班连续上了一个月了，说不累都是骗人的。虽然病人量的确大大减少，但整整一个月都待在医院，精神负担还是很大，完全没有缓冲的时间，让他现在整个人疲惫不堪。好在科室秘书上午给他打了电话，说谢晓东那边医院压力下来了，已经可以离开，他只需要手上最后一个病人出院就能回来，预计也就这两天。赵斌重重松了口气，并要求休假四天，科教秘书记下来帮他问科室管理层意见。挂了科室秘书的电话，值班医生电话又打了进来，请他出去看一个危重病人。赵斌穿了防护服出来，到抢救室查看病人，值班医生迅速向他汇报病人情况。 老年女性，89岁，三天前开始出现意识障碍，家属说呼之不应，其他没有发现有发热、咳嗽、呕吐、腹泻、水肿等问题，因为病人既往有痴呆病史，也偶尔会不搭理家人，所以没有引起重视。今天已经第三天，病人都没有吃喝，他们才觉得不对了，送来医院。既往除了痴呆病史，没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。我刚刚查体，意识浅昏迷，瞳孔、角膜反射还有，但是痛刺激没有反应。 生命体征、血氧、心电呢？ 赵斌一边看病人一边问。 体温、心率都是正常的，刚才止氧饱和度 92%， 心电监护上看到心电基本正常。 做了哪些检查了？ 常规生化凝血、心肌标志物、 PCT 都查了。 刚说完他马上又补充， 还有血气分析，按照你平时重病人要求查的。 赵斌点点头，对他工作表示肯定，然后问家属。 当时发现他不答应了，是什么情况？头天晚上还是正常的吗？最近一段时间，有没有受凉、咳嗽？有没有说心悸、胸闷、气结？ 头天晚上，他没说什么不好的，他一个人能经常自言自语，那天晚上也就是说了很多话，我们都听不懂，也没人管。他说了一会儿，生了一顿气，就自己去睡了。到早上我们去叫他，他不答应。以前就有过他误气，不答应我们。我们觉得他又是在莫名其妙发脾气，就不理他。反正一天三顿饭，问他吃不吃。今天了，我们媳妇说妈三天不吃饭了，能不能行啊？我们才送来医院。现在特殊时期，我们是，都不敢来医院。 在家的时候，有没有出现过大小便失禁这些？ 没有。 这种情况意识障碍原因不明，很难对病人下诊断，分诊去哪个科室都困难。赵斌略微分析了一下病情，迅速下了指示。 现在抽血，把内环境问题都看了，待会儿安排头部和胸部 CT， 排除脑血管病变、肺部感染。另外这个氧饱和度还是有点差，还要警惕有没有肺栓塞。心电图待会儿拉一个保存下来，方便之后对比。 值班医生收到指示，赶紧去隔壁处理医嘱。护士忙前忙后，通知护工来推病人做急诊 CT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赵斌让派了个护士带着氧气枕陪着病人，他亲自去送病人做检查。做完 CT 回来，颅脑未见明显异常，肺上是有点急性炎症，但不足以解释病人意识状态。赵斌只是用上了抗生素，等其他检查结果回来调整用药。一个多小时以后，查血结果也出来了。病人稍微有些低钾，白蛋白偏低，其余肝肾功能有那么一些异常，但还不至于到引起意识障碍的程度。血常规、凝血、血气分析、心肌标志物完全正常。赵斌跟家属交代了情况，建议完善其他感染相关指标，最好做血培养除外、败血症等。颅内进一步完善核磁共振，明确病情。 但是很有可能做了这些检查，他的诊断还是不明，那么他的情况就很危险了，因为找不到病因，医生在治疗上根本就没有特效。他现在生命体征虽然平稳，但是我可以说他实际上非常危险，随时都可能出问题。我是高度怀疑他有脑干梗塞，脑干梗塞猝死风险非常大，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，病人可能会突然死亡。 家属讨论了一下，表示理解。 他也活到年纪了，医生你们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，我们都完全理解的，治得好就治，治不好也是他的命了。 病人诊断不明，赵斌又汇报给值班二线，三个人一起查了房，定好诊疗方案。病人目前没有凝血功能障碍，既往没有消化道病史，可以先按照脑梗用上抗血小板聚集药物。请了神经内科会诊，给出的意见也大致相同。病人目前能做的就这些，其他的要等待更多检查结果和随着病情进展发现问题。夜里，赵斌躺在床上给罗明瑶发消息。他们已经快两个月没见面了，但做老总时期，赵斌不敢和他通话。一个是怕对话内容被科室里面人无意听到，另一个是怕通话中突然有科室电话打进来没接到。